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有轻雾，东南风转北风3级转1、2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级转3、4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2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进入安区快讯，一起来了解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一年一度的北京春季房展呢已经落下了帷幕。那么本次的房展呢，可以说吸引了国内外400多个项目的参加。那么历来的北京春季房展呢，都是当年楼市的一个所谓的风向标。但是北京的春季房展对于北京本地项目的吸引力呢，有一些乏力啊。那么区域项目的冷热不均，也预示着2018年楼市不同的走向。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就从北京房展会上能看到哪些楼市的缩影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房展总经理魏克飞。魏总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那一会儿我们要聊一聊从北京的春季房展来看一看的这个北京楼市以及全国楼市的一些情况啊。好，那先进入今天的安区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还是邀请这个魏总，咱们一起来梳理啊。先看第一条，说北京的公积金系统陆续分期升级，未来90%业务可以在网上办理了。那近日呢，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一个关于系统升级暂停有关业务办理的一个公告，说呢4月23号0时起至5月9号24时，那北京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实行系统升级。这个期间啊，公积金的提取等部分的业务将暂停办理。未来呢，市民可以通过北京公积金手机客户端、支付宝的生活号以及呢微信公众号等等，北京公积金啊，在这里边可以查询个人的公积金的余额，还有贷款等等情况。 这个从两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互联网啊在改变咱们生活，是吧？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整个政府的提升的这个服务速度步伐是非常快的，就是真正在落实按数据多跑路，按群众少跑路，是吧？以后这个大家在这个公积金这方面就非常方便了。 好的，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呢是4月19号，是吧？今天应该是这个4月19号。那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暂停的时间呢是4月23号0时到5月9号24时，这个北京公积金管理中心呢将实行系统的升级啊，所以这个大家知道一下。虽然说这几天呢是停止的，但是过后咱们再办公积金所有的一些业务就真的非常方便， 对， 非常的便捷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说全国首套房贷利率呢连续15个月上升，那北京的二手房近期的呈现量升价稳这样的情况。说记者啊近日走访了北京地区多家银行，也发现说与过去呢放款周期动辄3个月起步相比，各银行的放款速度明显快了不少。在 贷款利率方面呢，就首套房而言，那基准利率呢上浮了 10%， 仍然是占据主流。同时呢，还有多个房产中介也表示说，成交回暖，房产成交进入了价稳量升这样的一个阶段。 嗯，从这条消息呢，我感觉就是说还是这个刚需的需求啊是没法压制的，是吧？它必须要释放出来。现在这个包括银行的这个放款的速度，它明显的就是倾向于这个首套，首套毕竟是刚需嘛， 对 吧？我觉得这一块的市场还是会越来越大。 其实呢，国家出了很多调控的措施啊，对于这个房地产方面呢，也有一些这个挺严的啊，一些这个措施出现。但是呢，对于首套刚需人群或者说这个刚改人群，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偏向的啊。因此呢，对于这些人群，他们该成交成交啊，该买那就不 影响。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定位是非常精准的。 对， 咱就是要扶持这个刚需刚改嘛。对不对？ 而且他们在买房上面贷款的这个时间周期来讲呢，明显比原来呢要快了一些。 对的。 但是在贷款利率方面呢，就首套房而言，它的基准利率还是在上浮的。还是在上浮的，所以有人说，这个最严的一些调控措施出台以后，对于刚需人群或者刚改人群还是有一点点影响，甚至对刚改人群的有一点误伤。慢慢来吧，还是市场说话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的集体用地的租赁房可以说是破茧而出，那短期呢盈利难度大。那北京首批的公示的集体经营性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用于建设租赁住房项目的名单正浮出水面。那北京的记者呢，也从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大兴分局官方网站的信息获悉，说万科联手天恒，拟入啊这个入股啊银海镇的这个租赁住房的项目，这是一块集体经营性的建设用地，作为租赁房建设的一个项目。未来呢，万科天恒如何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来开发这个租赁项目，而且呢这个突破租赁市场投资回报率低、周期长等等难点，应该说是颇受市场的关注。 对，还从这条信息啊，我看到的是第一个呢，就咱集体用地这个租赁房是咱们政府推出了一项新的举措，主要是为了解决一线城市或者大城市的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租房的问题， 对， 是吧？但我感觉有两个问题大家要注意。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这个租赁集体用地的租赁房推出市场是否能按现在的年轻人接受，比如说它的价位啊，它的交通的便利性，还有配套设施的这个合理性，是吧？舒适度能不能按现在的租房的人群接受，我觉得还有待这个市场的检验。第二个是从这个企业的角度来说，毕竟你企业是要挣钱的，是吧？这是一种新的活动模式跟集体，那房地产企业它这个持有的这个集体用地租赁房啊，持有时间比较长，它的投资回报率啊、周期啊，我觉得从企业的角度，它要考虑一个盈利点，或者是这个可持续性。 确实您说这两点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前些时候啊，从这个中央哈下发的一些文件，咱们也看得出来，什么租购并举，原来都是购租，现在都是租购了， 对对对， 所以呢倾向于呢大家去租房啊，因为现在呢不管怎么降的话，这个价位也非常高，很多人是买不起房的，所以咱们先租然后再买。但是为了能够满足大家租赁的这个要求，现在是各种的手段和措施都齐上阵了哈。 对对对， 当然有一些国家的用地呢也在盖一些公租房。 对对对， 现在也把集体的用地，一些农村的一些用地呢也盘活了， 对， 让他也盖一些房子来进行租赁啊。 这个城市中心呢也有这个商业住房，现在国家也鼓励，可以改建成那个长租房。 是的，实际上呢，刚才您担心的那个，一个就是说，像这些租赁房，它的地段好不好？ 对了， 它的品质高不高？ 对对对， 啊，它的配套到底怎么样？ 舒适度。 其实现在我也跟有关的这个部门有些人员也聊过天，他们说现在真的地段越来越好，而且呢，这个价的租的价格呢，也真的是非常合理的啊，也很便宜，而且鼓励你呢长租。 对 啊，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另外从企业的角度，刚才您说的那个哈，确实像干这种事儿呢，它可能回报率低，周期也比较 长， 所以这点就靠国家怎么能够给人家稍微补偿一下，清洁一下， 包括税收啊， 鼓励一下他们的积极性， 哎，对对对， 嗯，所以这点就是大家共同来完成这个事儿哈。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说多地呢出台了摇号购房的措施，能否实现公平的选房呢？说近期啊，三月份宣布的摇号购房的武汉、杭州、西安等等城市开始呢推出了摇号的项目。那么记者也梳理发现，说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上海、南京、长沙、成都、武汉、杭州、西安等七座一二线的热点城市陆续公布了摇号购房的通知。嗯，这个挺好的啊，现在已经开始了。其实北京可能也， 我感觉大家都要有个心理准备。 嗯， 我们现在已经，特别是一线城市， 嗯， 已经进入一个摇号时代。 嗯， 买车要摇号， 对 对吧？ 买房 要 摇 号 、嗯， 以后可能你的孩子上学也需要摇号。 嗯， 等我们老了要住养老院的时候，也需要排队摇号。 这太悲观了。 对，但是我建议呢，就是说各地的这个政策摇号一定还是要，就像这个媒体记者关注的，一定要保证这个公平性。 嗯， 是吧？还有一个，我是建议政府啊，向这个年轻的这个刚需要适当的倾斜。 嗯， 那大家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比如小两口马上结婚了，买拿着钱摇号，要是摇三年摇不上，那婚还结还是不结？ 嗯， 是吧？我觉得刚需要适当的要倾斜一点， 对 对不对？ 嗯，像刚才您说这个属于一套房，那一套房的话，可能，它会有一个倾斜性的， 对 啊，就刚需人群吧， 嗯， 啊，当然了，就是买这种所谓的共有产权房， 嗯， 像刚才您说这种情况，比如说你马上结婚了，有钱就买不了房，这样还真的要适当的考虑一下，因为这个共有产权房很多条件都是挺优先的， 嗯， 啊，就它就显不出来了，但你让他去买商品房呢，他可能有困难。 对对对。 啊，另外刚才您提到那个购房摇号，这个买车摇号，这个买车摇号是为了环保啊，嗯，大家如果都买车的话，这个空气啊污染就比较大。 对对。 那么房子也是为了一个宏观的一个调控。 那以后小孩要都想上好小学。那个学位不足啊，那肯定也要摇号了。 我觉得像学生这个上学摇号和这种以后养老摇号的会越不我估计不会发生吧。肯定会国家注意到这方面的情况会越来越改善的哈。 对对对对， 我们要相信啊，相信未来。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海南楼市呢是未雨绸缪，急踩刹车啊。那长期高企的房价呢不仅加重了购房者的负担，也给地方主管部门呢增加了不小的压力。那么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之际，中央呢支持海南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政策发布，更让海南楼市的关注度呢上升。那么海南省的住建部门相关负责人也对此呢表示说，海南呢针对上涨预期全面升级调控政策，防止新一轮的炒作行为。哎呀，前些时候这个真是海南热哈。 对对对， 这个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席话呢确实是让大家非常的激动，尤其是海南人，我看很多的采访，他们都热泪盈眶。 那是，啊，那这中央的政策等于是给海南的这个30周年送了一个大礼包， 加了一把火， 是吧？对你这个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加原来的这个国际岛，是吧？中国只有一个海南岛，是吧？它这个现在的这个需求，前一段时间就是说，包括咱们北方的，尤其是咱北京的，特别喜欢去海南岛购房，对不对啊？这个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呢，现在呢，海南的这个省的这个当地的政府也确实，知道这个海南的长期发展不能完全依靠房地产，对不对？所以现在从3月26号就出台了这个政策，然后前几天又出来，越来越严。一个是首每一个家庭限购一套，首付70%，还要求家庭里面有一个成员是这个60个月的连续60个月的海南的社保，所以这个是要求是非常严了，基本上向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看齐了。 是的， 是吧？这样可能对这个，我觉得对这个海南的房地产抑制这个泡沫是有好处的。 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呢愿意在海南买房啊，就如果大量涌去的话呢，对于海南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哈。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调控措施升级，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儿。另外呢，我发现现在海南的这个旅游发展呢还是非常好的哈。前些时候我也看到说，有59个国家到 海南的话呢，可以免签啊， 落地签， 落地签， 时间是延到30天， 30天， 对对对对。 但是它到其他的省份的话就不行了， 那肯定不行， 就有点像这个 济州岛， 韩国的济州岛， 济州岛就是落地签， 啊就是、落地签， 包括那个日本的冲绳， 对对， 也是落地签。 嗯、 我觉得这个是对海南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 促进和发展利好， 因为它的海滩阳光吸引很多，包括这个欧洲的， 嗯， 尤其是这个北欧的。他喜欢这个气候嘛， 对， 是吧？包括俄罗斯的，他每年都要到这个去度假， 嗯， 海滩是吧？阳光，这有这么一个政策的话，他的国际游客的这个数量会大幅度上升。 嗯，所以刚才您说了，对于海南来讲呢，不仅不能只是单单的房地产， 对 啊，这一个支柱，另外它的旅游项目， 旅游项目 一定要往上促进啊，因为它是得天独厚啊，气候啊，温度啊，它的资源、海产资源等，真的是非常好啊。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就梳理到这儿。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从北京的房展看2018年的楼市。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北京房展的总经理魏克飞，魏总哈。那实际上从北京来讲呢，有两个房展，一个是春季的，一个是秋季的啊。 对对。 这两个房展呢，真的是力度非常大哈。那当然了，咱们北京的春季房展呢，刚刚落下了帷幕。从这整个的房展来看呢，确实能够看出一些2018年北京以至于中国楼市的一些端倪了。那今年咱们观展的人数跟往年相比情况是怎么样的？ 这个咱们北京这个春季房展啊刚刚落下帷幕， 嗯， 是吧？本次这个参展的项目呢，国内外的将近是400余个， 嗯， 然后国际的项目呢，来自29个国家，120多个项目，4天总体的人数，参观的人数将近50000人左右。这个大家虽然大家知道啊，这个展览期间，有一天下雨，有一天刮大风， 对对对， 是吧？但是这个风雨没有，对对对，没有这个降低大家对这个房地产投资的热情。 所以这点就说明什么呀？比如说有人说了，现在房地产没有前几年那么火爆了，大家买房的这个交易量也并不是特别多。但是我发现，虽然是这样，但是大家呢对于房地产的关注一点没有弱，反而比这个前几年可能在某些方面还要强。 对对对，但是从我们这个展览的这个现象来分析啊，它确实发生变化了。为什么？你比如说，咱北京的房展，北京的参展的项目越来越少，不是说刚才像你说的这个项目减弱了，而是这个北京的刚需楼盘已经不需要参展了。刚才你说的现在房子都要摇号了，他还需要这个参展去推销吗？底下很多人等着排号摇这个房子呢。 对对对， 所以现在北京的楼盘有没有呢？有 点像皇帝女儿不愁嫁。 对了，北京的有主要是这个针对这个改善型的需求，还有这个养老型的需求，是吧？养老型的需求呢，不光是局限在北京，有一部分呢是比如说像北京这个在这次咱30多个养老的项目包括在周边的，是吧？非常受欢迎，并且我们现场也看到很多这个年纪比较大60、70岁的叔叔阿姨过来问，哎，哪有这个养老项目？大家都在考虑自己未来的这个养老的去处。还有一个是海外项目火。海外项目呢，它一边是这个也有这个的，上次咱做一期节目聊的这个旅居时代， 对 对吧？ 现 在人大家生活好了，有钱了，也想出去开开眼界，对吧？然后不光是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全世界现在咱出去也方便，是吧？现在2017年的这个出境游的人数是1.2个亿啊，所以现在有1个多亿每年人出国。所以他们现在比如说像这个这是最火的是泰国，泰国也将近19家，是吧？他并且他的房价物价各方面都非常便宜，所以现在也满足了这个老百姓对这个旅游旅居甚至是休闲度假养老的这么一种需求。 它 整个的这个结构发生了变化，它不是说北京房子，那以前就全是卖北京的房子，那现在北京的房子已经不愁卖了啊，但是老百姓的需求还有，它不是这个刚需型的，是吧？它是刚改型的， 这个旅游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不光是在北京，包括在外地，像这个海南啊，这个云南，是吧？大理、西双版纳，啊，四川的攀枝花，包括咱山东的这个威海、广西的北海，咱全国各地的项目都有。 所以呢，刚才您也提到了，首先咱们先澄清一下，说这个北京的项目的参展乏力，其实并不是哈。其实这个北京的很多项目它都不愁卖了，所以没必要在这上面去再去什么推广了哈。好多都是要摇号了。所以这是北京的一些项目，但是呢，从这一次房展来看的，这个周边的一些啊，比如像天津啊、河北、河南、山东、内蒙古、山西，刚才您说什么海南呐、云南呐、什么这些地方，山东啊等等，他们的这个房子大家还是非常的关注的，而且对于养老还有改善型的这些项目哈、也是格外的关注。另外海外的项目大家也是非常的这个喜欢哈。那这回你们从整个啊就是参观的人的这个年龄段和他们的这种从事的工作来看，大概都是什么样一种情况啊？ 因为我们有那个志愿者啊做了一个基本的统计，就是还是以这个中老年人为主，因为35岁以下的占那个总调查人数的8%，35到45的占15%，45到60的占36%，60以上的占差不多将近40%了。 就中老年人还是居多。 对，中老年人为什么？这跟需求正好也吻合的。 对， 35岁以下正是这准备娶妻生子，是吧？ 对， 他是刚需型的，在我这里找不到楼盘。而这个年纪大，比如说这个中年人、中老年人，中年人可能考虑这个一个是寓居，第二个也兼有这个投资的这个 他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了嘛。 对，有经济实力嘛。老年人呢更多的是想追求这个高品质生活质量，特别是60岁左右刚刚退休，对不对啊？以前工作太忙啊，没有时间这个比如说出去旅游，现在退休了，经济条件比较好，他就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去跑去，然后你比如像那个在哪个地方一看，这房子又比较便宜，我也喜欢这个地儿，我可以在这山清水秀的地儿，我能不能每年都住一段时间，是吧？剩下的比如说不愿意住的，人家当地都有那个出租帮你打理的这么一个公司，所以他是现在这样一种需求占了主流了。 确实这个从人员的结构来看的好像是中老年人居多，这也是非常的合理的啊一种现象啊。另外就是从他们本人就是从事的一些工作来讲，好像还是有点经济实力的。 对， 这样的人。 因为这个咱说了就都是非刚需型的嘛。 对， 是吧？第二个年纪比较大，也一般都是比如说事业有成啦、或者是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好，主要是想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这个主要的咱们当初我们这个组委会呢也有这个针对性的对相关的行业，比如说北京的这个金融行业，是吧，医疗行业，还有这个高校的 教 师退休的这个教授，是吧？ 对， 还有这个医院的，这个相对来说收入都比较高的这企业的高管，他们可能对这个购房投资的需求更大一些。我们也定向的给他们寄了那个展会的这个请柬和门票。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是从北京的房展啊，因为刚刚落幕嘛，春季房展，看一下2018年北京的楼市，以至于呢全国的楼市大概的这个趋势是怎么样啊。当然了，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刚才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哈，都在发微信了，有些呢不知道怎么弄，您呢可以在公众微信号啊，在您的手机公众微信号呢来这个搜一下，搜安居好声音，记住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来进行交流了啊。那么从观展者的调查情况来看呢，大家对于购房啊、置业啊，这方面呢还是需求比较大。那比较热门的意向置业的地区集中在哪里？当然咱们简单先说一下，一会儿咱们下半段呢就这方面的情况呢再跟大家来聊。这个房展的话呢，春季房展咱们是一共几天的时间？ 4天。 一共4天的时间。

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啊，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14、15、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有轻雾，东南风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 85%， 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小相对湿度 40%， 最高气温2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北京房展的总经理魏克飞，魏总你好。 哎，你好。 嗯，那下面呢，我也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因为这个北京的春季房展呢，刚刚落下帷幕啊。那么从这个房展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些什么啊？无论是从北京的楼市，还是从全国的楼市，我们会得出一些什么样的结论啊？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那刚才我们说了，今年的观展的人数呢，还是挺多的啊，大家还真是风雨无阻，还是真的是非常的踊跃哈。另外呢，刚才有一位朋友问，就是说这个在泰国买房的事儿，刚才您没有说完，再补充一下吧。 对对对啊，我接着刚才回答那个网友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嗯。第一个就是，我还建议呢，您现在是泰国目前的这个状况，中国人去购房的非常多。 嗯。 但它的新项目开盘呢也很多。就是第一个呢，您要想明白，就是说在泰国买房的目的， 嗯， 是您自己住啊，还是为了孩子上学，还是为了这个给老人买一个休闲度假养老的地儿，是吧？还一个呢，选的这个城市，现在目前在咱们这个展会销售比较好的就是曼谷、芭提雅、普吉岛加清迈， 嗯， 这个价格呢也是有一个差异，比较贵的呢是曼谷，曼谷可能最好的地段，相当于咱这个国贸啊，咱广播城市广播这个地段的话，大概是50000左右人民币、每平米，是吧？这个芭提雅和普吉岛呢，现在一般是20000左右。清迈呢就比较便宜一点，是吧？也是根据您的个人的喜好，清迈它就不靠海，曼谷呢是首都，可能商业气氛更浓一些，是吧？您要是考虑投资呢？我建议您在曼谷买，是吧？曼谷呢，因为在首都嘛，它的租房的这个需求量更大一些，并且租金的回报率更好一些，可能能达到7-8%左右，是吧？ 好的，那就是现在现房很少啊，大家要买就是买期房，但是买期房的话呢，是不是就是那种楼花啊？ 对 啊， 楼花也有好处，就第一个呢，就是你可以用杠杆，比如说是。100万的房子，他可能首付30%，那你只需要付30万人民币，那可能剩下70%啊是在交房的时候才交，是吧？比如说1年或者1年半以后，你才需要付另外的70万，在这1年半的过程当中，这个房价按现在目前的这个泰国的房价，每年增长8%到10%， 可能你就有一个升值的这个空间在里边， 嗯， 是吧？第二个呢，就是说，泰国是允许这个转卖楼花的，在这个一年半过程当中，如果你投资意向发生变化，这个房子不想要的时候转卖给别人，可以比较轻松的把这个房子卖出去。 嗯， 但是我要跟大家这个提醒一点，就是说泰国的这个还对海外投资者购房啊，它有一个规定，就是每一个楼盘的这个房子只有49%是可以卖给海外投资者。 嗯， 其中的51%必须是泰国的公民才能买。 哦， 所以说也比如说一个项目100套房子吧，就是说泰国人必须买到51套，剩下的49才能卖给那个外国投资者。你有钱也帮你买，比如说我中国人把这100套都买了， 那不 行、 嗯、 那不行，就不符合他的规定了， 嗯， 是吧？所以您选项目的时候也要考虑这个两边的这个比例是不是都满了， 嗯， 是吧？这样考虑未来的一个居住的环境。嗯， 好，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那么从咱们春季的北京的这个房展来看啊，大家对于购房置业呢还是非常有需求的，比较热门和意向置业的地区呢还是相对啊能够比较集中。我这手上呢有一个表格哈，从中呢咱们也能够分析出一些端倪，比如说想在这个京津冀啊这个地方购买的项目的只占9%，也就是说观展者当中9%的人想买京津冀的这个项目，那么想买海南项目的占到26%啊，那么想买云南项目的更高，占到40%，那么想买四川的项目的占到16%，想买山东广东等等项目的占到9%啊。从这个百分比的话能够梳理出什么样的信息？ 我感觉这咱们的这个消费的群体发生变化，这个我觉得你刚才这个数据基本上是跟咱们的现场是比较吻合的， 是吻合的 啊。第一，为什么京津冀呢？京津冀咱们在北京房展刚才说了刚需基本上没有了，只是一些改善盘，像这个天恒带了一些房在房山呐、丰台啊，是吧？有些改善大户型，改善的。如果是这个追求生活质量宜居的，为什么海南的下降呢？就是因为海南限购了， 嗯， 是吧？大家可能都很想去，前两年一直都是海南唱主角， 嗯， 是吧？那你现在不是不够条件了吗？你买不了了吗？ 对，但是尽管这样的话呢， 对对， 海南大家想去购买的欲望呢也占到20%。 对对对，这次像那个石门养动湾呐、绿中海、石门半岛、石门山庄也都带这盘来推广。在海南限购也不是整个省都限购。 对、嗯、 所以您这还要想，也可能这个县不限购，这个地区不限购。 嗯， 是吧？ 因为海南也分很多的地域啊。 对对对 对, 对、 啊。另外从这个当中呢，我想让您谈一谈，就是对在云南买房大家的兴趣、取呢是非常高昂的、 嗯、 你看在这里边也非常凸显，它占到40%、 嗯、 那么从这点看会不会以后大家呢在云南购房置业的这种趋势会大大增长？ 这次就增长的非常猛。 嗯， 为什么呢？就是海南的限购把一部分的这个需求啊挤到云南去了。 哦， 原来人家可能本来想在海南买房的，但是海南不是买不了了吗？是吧？那人家从这个阳光沙滩转向了这个苍山洱海， 嗯， 对不对？ 对， 哎，这只是欣赏的风景的这不一样嘛， 哎， 是吧？所以这次呢，云南我们是跟云南的房协合作，组织了大概有40多个盘， 嗯、 基本上像昆明呐、大理、版纳、这曲靖、澄江、普洱，这基本上都囊括了， 嗯。 来参加的这个还有一个优势呢，就云南它有后发优势。 嗯， 云南的价格远比海南要低。 对对对， 对不对？嗯、因为它刚刚起来。 这是一个特别吸引人的一个地方。 对、 啊， 还有一个呢，云南的这个限购也刚刚开始了，但是它的限购措施还没有海南那么严格。 嗯， 是吧？再一个就是这个消费群体，它也是划分的嘛，有的喜欢这个海南的这个 海、嗯、 阳光、 嗯、 是吧？沙滩，人家有的喜欢那个大理的风花雪月， 对呀、啊， 是吧？ 四季如春啊，多好、啊！ 还有这个少数民族的风情， 嗯嗯， 对不对？ 所以它各有各的优势。 对， 就是这种需求呢，它不是消除了，它是转移了。 是的，是的， 对不对？ 嗯，所以我觉得您这句话说特别对。尽管现在很多的限购措施在那儿，其实啊，人们买房子这个想法并不是消除了， 对对对， 其实是在转移， 转移 啊，就怎么看引导了，怎么引导了。所以你看，想在云南买房子。居然凸显到40%了。其实云南我是没去过啊，但很多去过云南的人， 我估计你去了就不想回来。 对，很多去过云南的人都想留下，觉得特别好， 对对对对， 由于它的气候啊、温度啊什么的，四季如春，而且少数民族的那种风情特别的浓郁，真的是非常好啊。这是国内的情况啊。那么从国外来讲呢，当然是美国呀、加拿大呀、澳大利亚等等传统的热门国家呢，想在那儿啊，购房产的也是占到30%，啊，也是不少。另外呢，想选择欧洲，比如说像英国、德国、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塞浦路斯等等的，占到25%，他们是比较平均的，啊。 对对对。 另外想选择亚太地区的，像泰国呀、新加坡呀、马来西亚等等，占到35%，啊，这个真的是不低啊。当然一些新兴的国家，像毛里求斯啊、迪拜啊、土耳其啊、巴林等等，占到10%啊。 对。 总体来讲呢，在国外置业相对还是比较平均的。 这个里边也有变化，也有变化，就是说啊、传统的大家喜欢的这个移民或这个海外置业的，第一个就是比如像美加澳，是吧？现在也发生变化， 对， 第一个呢是美国的这个移民政策，越来越趋严，然后包括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对这个海外投资者加收了这个4%的特别税，特别是在新州跟维州，是吧？加收特别税。加拿大呢，是因为房价比较高了，对这个海外投资者买的房子增加这个空置税，所以这一块呢，把一部分也是需求啊挤到外边去了。欧洲呢，也在发生版图也在发生变化，因为这个德国呢，是因为难民问题。法国呢是因为这个恐怖袭击事件，英国是因为脱欧，所以这个大热门国家现在慢慢在趋暖，对吧？因为你导致一些不确定性嘛，是吧？南欧一些国家呢，就是像西班牙、葡萄牙还有塞浦路斯和希腊，这次最火的是希腊，希腊的经济呢相对弱一点，但是呢希腊跟中国的经济交往现在越来越频繁， 对， 中国的好几个大国企在希腊承包这个建设这个港口，是吧？跟中国的经济关系非常好，并且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希腊因为经济不好，它的房价非常低，所以中国人现在去希腊投资的是现在在欧洲就是最大热点，就是希腊。这次咱来了6家嘛，以前大概每次就是1-2家，是吧？因为大家可能去希腊玩过的都知道，希腊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国家。这个亚洲这一块呢，就是这是咱说了好几次，就是泰国是最大的赢家嘛。 所以呢，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在国外置业的这些热门的地方哈，但是从它的这个各个项目的一些特点来看呢，我们也感觉到就是所谓的旅居地产呢说占到了41%，而改善呢占16%，养老占比呢是最高，占到43%，当然了，这些方面的话我们怎么来进行解释呢？ 这个在国外置业的，刚才说了咱这个目的啊，你比如说美国的这个房产在这销售最好的是在佛罗里达，是吧？佛罗里达的好几个这个城市的项目在咱卖的非常好，就是因为佛罗里达实际上纬度跟海南岛是比较气候也比较接近的，它也是冬天可以穿衬衣的，是吧？那边都是属于休闲度假型的这个房子，包括别墅，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泰国的房子很多都是休闲度假，甚至包括养老。当然养老的可能泰国呢更适合一些，因为它的离打中国比较近嘛。因为中国现在马上又要这个泰国中泰的这个高铁，是吧？以后大家可能不久的将来就从北京坐高铁到昆明，从昆明坐高铁到曼谷，大概是7.5小时。从曼谷可以坐高铁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或新加坡。这个雅万铁路要是通了的话，它整个这个南亚就连通一块了，是吧？这也是咱们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 政策的影响力， 嗯， 啊，对大家的，对他们都对中国内地的这个投资者啊，有非常大的这个吸引力。 嗯，其实从刚才那个数据当中，我还感觉到，就是说这回大家在国外置业哈，这个旅居地产占到了41%啊，另外呢，养老地产占到了43%。那么旅居的话呢，我想可能大家选择的更多的是它的环境啊，它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安全度等等的啊，它的这个旅游资源好不好啊，这方面可能想的更多。而这个养老呢，占比也非常多。那现在很多的中国的老人从国内养老啊，现在很多人都想到在国外养老了。 对， 那么在国外养老的话呢，他可能对于医疗啊，甚至他的这个交通啊、气候啊、环境啊，可能这些就要求比较高一些。而这回参展的一些项目，在这些方面可能恰恰的又比较注意。 对， 所以造成大家呢，就是养老的这种地产，国外的啊，可能成交还是比较高的。 现在养老的一个是还国内的项目，也有这个每个人老人的想法不一样啊，有的想这个就近养老， 对， 是吧？北京比如说城郊，包括这个河北周边，是吧？离得近嘛，你子女近呢、看探望也比较方便。哎，有的呢身体比较好，兴致比较高，也愿意往远处走，是吧？你比如说去海南， 选一个新的环境， 对啊，去海南啊，去这个云南，甚至像这个四川的攀枝花，是吧？攀枝花虽然是个四川的一个城市，但是它的温度、气候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条件更接近于云南，对吧？也是风景优美、气候适宜的这么一个适合养老的。 对，四川的攀枝花也很美的。 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房价低，是吧？现在大概5-6千块钱一平米，你想想，是吧？甚至包括咱说的这个国外养老，这是现在是一个旅居。包括养老，它是一个近两年刚刚兴起的一个新鲜事物。就是刚才我说的，随着这个国民出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去看呢当地的这个国外的这个环境呢，是吧？风景啊，是吧？体验了这个物价或服务啊，它这么一个选择，包括这个泰国很多在哪卖的最好的户型就是30-40平米的这个。小户型，精装修，这个拎包入住，特别方便。泰国他为什么作为老百姓一个养老？你要拿泰国跟海南比的话，他们俩都是气候差不多，但是泰国的优势在哪？它的房价低，它的服务好，它的物价还低呢，是吧？就相当于拿北京的1/3或者1/4。如果老年人身体比较好，心态比较开放，愿意接受这个国外的这种文化，是吧？那完全可以去泰国住一段时间嘛。 所以呢，其实从这点上呢，我也看出一些东西。比如说刚才咱提到，就是参展的一些人当中，应该说这个40岁以上啊，60岁以下，就这个期间呢，是大这个主要的人群啊，参展人群。而很多人呢，买这个国外进行养老的，你像有些，比如像中国来讲，55岁、60岁退休， 对 啊，现在人的55岁和60岁，那可真的就像青壮年一样，就像壮年一样。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真的有精力。而且呢，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来支撑他到国外去旅居，在国外去住一段时间。这种在国外住，并不是说在国外养，真的是养老就不回来，不是。他可能这个时候一切 出去住一段时间， 对，每年出去住就住一段时间，住几个月啊，1个月2个月的，然后再回来呗。所以呢，现在海外的这种所谓的养老，咱们一提到养老，都觉得好像8-90岁、70-80岁那种养老哈，还其实 养老它也分不同的阶段， 不同阶段。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是50-60岁的人啊，说的这个退了休以后啊，找一个自己特别满意、特别好的一个国外也好，或者说这个像北京人离开北京，在其他的这个地方啊，咱们找一个地方，咱们去快乐的生活。 对 啊，所以这个有一些好地方呢，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我觉得这个养老地产热，它还有个数字支撑，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民政部的这个数据。中国的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有2.41亿 哦。 对吧？中国已经明确的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北京的60岁老人已经有超过300万，对吧？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家庭的这种结构，年轻的一代他是没有能力承受这个养老任务的。你比如说一个孩子，他要养4个老人，或者是6个老人，他怎么养啊？ 他根本就没法承受，是吧？所以呢，咱们养老这个问题呢，现在未来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嗯，是的，嗯，所以现在没办法，我们就得这个作为老人来讲啊，就自己想自己的养老问题了，不见得非得跟儿女身边啊，因为儿女呢就可能就一个孩子， 对， 他照顾那么多人， 他照顾 你即便在他身边又能怎么样？ 对， 所以干脆我就找一个我自己喜欢的地方，他医疗水平各方面啊都不错的， 对， 我自己去快乐生活吧，啊，到时候再说呗， 对， 啊，那实际上在这次这个房展当中呢，北京的项目呢，当然了，刚才也提到了，也有点表现。的乏力啊，当然这种乏力呢也并不是说人家懒得参加，是觉得没必要参加，因为呢他已经不愁价了啊，这个刚才我们已经澄清过了。那实际上在这次参展当中，特别让您记忆犹新的哈，就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什么地方的房产是特别走俏，给大家推荐。 北京有一个养老项目我这个印象特别深，就周五的时候不是下了一整天雨吗？ 嗯， 他本来周四那天啊没有安排那个班车看房的， 嗯， 但是那个北京的这个人家的叔叔阿姨就在那胆子， 嗯， 就要求开班车，我要去看你的项目，他在怀柔嘛，叫银公馆，他就是一个针对一个养老的一个产品， 嗯， 像类似于像那种如慧，比如说像现在平安呐、泰康都推出了这种这个养老的这种一个品种嘛， 嗯， 是吧？那他人家那养老的这个设备，你比如说像这个，房子的装修的，比如说卫生间跟厨房，肯定是要适合老人的居住，是吧？ 嗯。 那你相关的这个医疗啊、保健呐、老人的这个娱乐呀、护理啊，各方面呢，他都有相应的设施，所以老人对这个非常感兴趣。 嗯。 连续好几天开班车拉，直接拉北京老人去看去。 嗯，这是咱们北京的项目哈。 对对对。 另外从这个国际项目来讲，像这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以及东南亚这些众多的项目当中， 嗯， 那实际上除了一些这个海外的项目呢，就是有些人是为了移民以外， 嗯， 可能是不是更多部分的是要投资或者要度假或者出于养老和教育等等不同的目的哈。 对，啊，这个移民的这一块咱明显的感觉到在下降。 在下降， 对， 嗯， 但是这个你就你刚才说的这个投资、休闲、度假、养老的需求在上升， 嗯， 你比如说买这种，三四十万、四五十万的这房子，它肯定不是为了移民， 嗯， 是吧？ 哪儿的房子三四十万啊？ 就是那个泰国， 哦，泰国清迈， 对对对，泰国的清迈的嘛， 嗯， 是不是？嗯，它不是为了移民，就是为了旅居，体验一个这个异国风情， 嗯， 是吧？那边比如说医疗条件啊、交通啊各方面。特别是冬天的时候比较适合咱北方的这些老人， 嗯， 去那边，并且现在泰国跟马来西亚都针对这个养老的人，他有一个签证方面的措施，就是可以拿那个十年的免签，每年办一次手续，五十岁以上的人就可以办， 嗯， 非常方便， 真的。所以呢，从这次房展当中，我们也看得出来，大家呢不仅对于国内啊，咱们自己的一些这个楼盘项目啊，非常感兴趣哈。当然呢，不仅是北京的了，因为虽然咱们是北京房展啊， 嗯， 但是很多人去了以后呢，都奔着外地。 啊， 本着外地有些什么宜居城市自己喜欢的。另外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国外的项目也特别的走俏。 对 啊，嗯，有些老人的话呢，觉得好像也没必要，就是非得围在儿女身边， 嗯， 也给他减负啊，自己也能够有精力啊，有经济实力支撑啊，去走到国外去，其实也不是养老了，去生活， 嗯嗯， 啊，去生活，所以呢，国外的很多的项目呢也是非常走俏。另外，对于国外的项目的投资热情是不是也是非常高？ 投资刚才咱说了嘛，就是说这个消费如果要遇到一定的这个限制的话， 嗯， 它会外溢，它不是消失， 对，它会外溢， 对吧？ 会转移。 大家知道，嗯，比如说为什么这个出国的人都在国外去买奢侈品呢？ 嗯， 它是因为国内的价格关税比较高， 嗯， 是吧？它价格比较高了，它出国之后，它只要一比较，它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合适， 嗯， 是吧？这样它就把这个钱就留在国外，把东西买回来了。而现在投资的大家都知道，刚才都说了，一线城市限购、限卖、限贷。马上限售， 有对不对、 嗯、 那你很多这个老百姓可能要兜里有闲钱，可能还是有投资的需求。 嗯，而且您发现吧，就是中国人买房啊，这好像是这个一个传统观念哈、啊 嗯。 原来我小的时候我还特别嘲笑，我说这个农村人怎么一有钱就要买房、盖房，这小农意识，我还这么想。但是我现在到一定年龄以后，我就发现我只要是有钱，我就特别想买房啊，因为我觉得买了房以后，那真是实实在在自己的东西特别踏实。 对对对， 因为钱呢，我总觉得你不知道它以后会不会贬值或怎么样，但是房子会搁那儿。而且对于中国来讲呢，这个房子啊。反正目前来讲还真没怎么听说它降的不行，降价或怎么样。所以现在大家呢、有钱买房，这是一个传统， 中国人买的 是一个习惯， 不是房子，买的是安全感， 买的是安全感， 是投资预期、 啊、你看很多安居乐业、 哎、对了， 是吧，居就是房、啊、 因为你要不安居也得怎么乐业、啊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中国人他对这个房子他是独有情衷， 好像跟外国人不 同，情有独钟、 嗯、 对对对、 嗯 哎、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这个趋势，那你现在你这个一线城市家里有闲钱的，你反正投资不了的嘛， 嗯， 是吧，你也不能说把钱就，那你买国别的，比如说投资渠道相对来说比较狭窄， 嗯， 是吧，股票啊， 或者有风险 期货这一块、哦、咱劝老年人最好还是不要， 也不太懂， 哎，不太懂，对不对，你买房子呢，它是看得见摸得着，比较踏实、 嗯嗯、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您真的想置业买房的话，一定要弄清楚了， 对对对， 心明眼亮，心里有谱的去买， 对对对对， 千万不要跟风啊，不要盲目，因为这个东西呢，确实它不是说十万二十万的事儿， 嗯 啊，它是一百万两百万几百万的事儿。 对 对, 对， 你要真是投错了，花错了钱，您会心里真的是很麻烦。 并且维权的成本比较高， 啊比较高，所以在这里还是要多加注意，这个买房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啊。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到这里呢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来自于北京房产的总经理魏克飞魏总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那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要努力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AM 1026。